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70章，饺子。谢廖东很明显的对插进来的袁子峰和李琴书也挺不乐意的。看到袁子峰的时候，他热情洋溢的表情瞬间垮了，再一看到李琴书，哈哈，表情彻底垮了。不过在女神的面前，还是得做出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，扯了扯嘴角的， 随便买，今天我付账。 你行了，我需要你结账。 嘿嘿， 李琴书看了一眼谢廖东和苗阳湖之间的互动，瞬间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走了没几步，就开口道：“ 子峰，你跟我过去那边看看帐篷，我们几个待会儿直接在大门口见吧。” 成。 袁子峰挠了挠后脑勺，赶紧跟上他的步伐。分开两路，逐渐走远了，李琴书这才开口道：“ 你这朋友追那姑娘的吧？”“ 啊？”“ 看我们在场，脸都绿了。我们俩还是多给他们一点空间。”“ 李琴书，你是不是又忘了什么了？”“ 什么？ 李琴书拿着一本书，扭过头看他一眼。 你是不是忘了我也在追你啊？你不说，我都要以为你是在给自己谋求福利的同时，顺便帮别人一把。”“ 我还真没想那么多。” 在李琴书的心中，他一直是拿袁子峰当后辈看待的，所以袁子峰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目的之后，李琴书一时之间仍是缓不过劲儿了。他觉得两个人都是大老爷们儿，年龄差距还那么大，是完全不可能的，所以就没有避嫌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是得避避嫌了。不过这避嫌也不太好避呀。袁子峰超额完成了400分的任务，接下来几个月还得住在他家。这么朝夕相处的，难保不会出现什么大事啊。李琴书这个时候有点后悔当初跟袁子峰打赌了，如果不是打了赌，他如今不会走到这个骑虎难下的状态中。哎，头疼啊。两个人对野营需要的东西了解的并不深，听售货员小姐姐推荐了一些，挑了其中价钱较高的买，没一会儿就解决的差不多了。在门口等了几分钟，苗元湖和谢廖东也买完走了出来。看着两个人打打闹闹的，气氛挺融洽的。从袁子峰的角度来看，觉得他俩真的挺配的。至于苗元湖，看上去很高兴，比之前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截然不同。因为苗阳湖之前出去野营都是自家表哥带路，所以这次也是拜托了他的表哥。他表哥说不想当电灯泡，还要另外带个人去，一队6个人，倒也算得上是临时组成的一个小团队了。几人见了面，袁子峰诧异地发现，苗阳湖表哥的朋友居然就是林天宇。这人在家躺了一段时间，腿和手都好得差不多了，看上去又是一个挺健康的小伙子。苗阳湖的表哥叫赵子珍，是个骨科医生，长得挺俊的，就是笑起来总让人觉得好像下一秒他就能往你身上扎针似的，大概这就是医生的气质吧。袁子峰跟林天宇打了招呼，将东西放在后备箱，这才坐上了车。李琴书打电话跟家里说了一声， 袁子峰也跟爷爷提了一句，爷爷倒是没说什么，只让他好好的玩。赵子珍负责开车，苗元虎拉开副驾驶的门，刚要落屁股，赵子珍扭头就是一眼，吓得苗元虎连忙退了出去。赵子珍从后视镜里看了眼正在忙碌的林天宇，等到林天宇把东西都给搬上去了，打算拉开后排座位的门时，才开口道：“ 后面坐满了，你坐前面来。” 林天宇不疑有他，哦了一声，坐在了前面。袁子峰就这么看出些苗头来啊，赵子珍肯定是个弯的，而且对林天宇有意思。至于林天宇对赵子珍有没有意思，他就不知道了。林天宇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，对什么事儿都挺冷漠的，即便是喜欢一个人也看不大出来。不过他既然愿意跟赵子珍一起出来野营，想来心里肯定是不讨厌的。赵子珍启动了路虎，一队人在大年初一往市郊去了。野营基本就是在离市郊不远的一处山脚旁，有一片大的空地和草地，围绕着一条河，野营的地方是河的河床，大冬天的附近还栽了梅树，据说冬天有很大的一片梅林，特别的好看，这也是大多数野营爱好者选择这里的原因。因为这块基地这些年一直都在发展，所以设施设备之类的都挺完善的。谢廖东和袁子峰连机打了会儿游戏，终于觉得有点无聊了，抬起头来。 这么好玩吗？ 是啊，我跟你说， 谢廖东兴致勃勃的刚要吐露自己的欢喜，接触到苗元虎冷嗖嗖的眼神，顿时把声音缩了回去，话锋猛的一转， 哪有那么好玩啊，就是无聊的时候打发一点时间而已。 是吗？现在很无聊吗？ 袁子峰低笑两声，心道这谢廖东还真的是毫无反击之力啊。以前他跟苗元虎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这姑娘如此的牙尖嘴利呢？ 无聊你就回去呗，反正最开始我也没叫你，是你自己黏着要来玩的。 不无聊不无聊，一点也不无聊，老好玩了，你让我这么做一辈子我都乐意。 切，怂的。袁子峰冷冷地在心里吐槽了一句。苗元虎挑了挑眉，不说什么了。 放点音乐。 没等其他人回答，他按下了音响。动感十足的音乐从音响里面传出来，正在补觉的李琴书动了两下，眉头轻轻地拧起来。 嘘，小声点，有人在睡觉。 林天宇看了眼李琴书，赵子珍也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，正好和袁子峰对上视线。 不好意思，没注意到。 他挑了挑眉，迅速将音乐调低了几分。因为李琴书睡着的缘故，车上就没人说话了。袁子峰和李琴书紧挨着，半边身体感受着对方身上的热度，突然希望眼前这条路走得久一点，对，再久一点。李琴书睡得迷迷糊糊的，脑袋摇晃了好几下，突然往袁子峰的方向一栽，不过他没栽下去，调整了一下睡姿，又坐直回去了。袁子峰看得好笑，干脆一只手扶着他的后脑勺，态度强硬地将对方的脑袋摁在自己的肩膀上。李琴书脑袋有了可以靠的地方，低声嘟囔了句什么，用脑袋在他肩膀上蹭来蹭去的，选了个舒服的位置，不再动弹了。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正午了，赵子珍停了车，压低声音说道， 接下来得走一段路。 人这么多，我们能找着地方露营吗？ 苗阳湖左右看了看，这儿是露营基地外面的停车场，人挺多的，车子都快给塞满了。 里面挺大的，先别琢磨能不能找着地方了，先去吃饭吧。 啊，在外面吃啊？不自己做吗？ 晚上自己做，现在刚好12点，自己做还得加烤架，肯定来不及。先在外面凑合一顿，我知道这里有家饺子馆挺好吃的，吃饺子去。 大家都是第一次来这地方，也不知道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，自然只有跟着熟悉这儿的赵子珍走了。其他四个人都下了车，袁子峰伸出手摸了摸李琴书的脸。 李琴书。 李琴书眉头一皱，似乎有些不耐烦地动了动，但是没睁开眼睛。 上班了。 李琴书突然一下睁开了眼睛，直起身子，虽然眼神里还带着几分迷茫，但明显身体已经清醒过来了，只是他的意识尚且模糊。 咱们到了，你赶紧收拾收拾吃饭去。 我怎么睡着了？不好意思，是不是拖慢了你们的进程？ 是啊，所以你还不赶紧起来，再晚一会儿咱就都得等你一个人了。 李琴书揉了揉眼睛，看上去还有点迷迷瞪瞪的，不过他不敢再拖了，连忙拉开了车门下了车。袁子峰抽出烟点着，靠在车边看着他。 帐篷什么的先留着，咱们先吃饭去。 好，他们都已经出发了 啊。哎，想吃什么呀？饺子吃不吃啊？ 卖饺子的地方应该也有其他的东西吧。 李琴书还有点没缓过劲儿来，觉得这一觉没睡踏实。 我去看看有没有别的。 好像就只有饺子。 我跟他们说一声，带你去吃点别的去。 是不是不太好？ 嗨，没事儿。 袁子峰握着他的手腕往前走去。停车场附近的餐馆还挺多的，不过看上去都不怎么大，都是那种苍蝇馆子，但卫生还算是可以。两人沿路便随便挑了家面馆就进去了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